小博圆聪啊 请听河南坠子，王二姐思夫，表演者王素娟，伴奏郝世成、王桂玲。 你们想吃蜜桃上神州， 还得凑，这个眼前没有我的张二哥。

表演者梁润珠，伴奏郝世成、王桂玲。文胜， thank you. 起早， 果山鲜果

姑娘秀丽温柔尊大姐， 我们何曾见过面，是为何之后起你这样手。大姑娘闻听流眉皱， 尊下 听我慢慢说从头。我家住在绵镇九路，今迁居到杭州云南省。赵通福知府本是我的亲娘舅，我爹爹在朝 想今日巧相